广告时间。 北京体育广播，听众朋友您好，接下来请听广播剧节目。 从上世纪中叶到本世纪初，曾以极度荒凉著称的山西右玉却创出世界奇迹，竟然把2000平方公里风沙肆虐的不毛之地变成万木葱茏的塞上绿洲。这是为什么？是因为从新中国成立的第一任县委书记开始，60年来连续19任党政领导坚持不懈地带领10万右玉人民植树造林。 广播连续剧《种树人》，策划制作人陆霞，编剧刘康达，导演王亮、陆霞，作曲王小刚，录音房大文，音响效果邢建华，合成王敏，总监制郭建、张静民。第一集。 世纪之交，一位叫石成的县委书记来右玉上任了。 李书记，李书记， 老师。 欢迎你啊， 老李啊！我一下车就去办公室见你。小王说你扛着把铁锹到丰神台种树来了。 老石，我要走了，种几棵离人树，这是右玉的传统。 您看，我也扛着铁锹上来了，种几棵接任树，我知道这也是咱们右玉的传统。 对对对对对，这边种满了 啊， 咱们到那边去吧。 啊，好， 走走。老师啊，你看，这个平顶顶的山头啊，就是丰神台。 哦，我听说 啊， 过去老百姓就在这儿下跪磕头，祈求丰神保佑。 是啊，拜了多少年，求了多少代，照样是屋外风沙活埋人。屋里白天点油灯啊，最后呢，还是靠自己的两只手，半个世纪不停地种树，才把风沙给制服了。 由于人种下的树，才是真正的丰神呢。 是啊， 不应该叫丰神，应该叫树神。 说得好啊，老师。那以后这里就叫树神台吧，名副其实啊。老师，你看那棵小老杨可就是右玉的树神之王啊。 树神之王啊，树上挂满了风铃，太好听了啊。好一棵小老杨，粗壮苍劲。 这就是在新中国成立的第23天，右玉第一任县委书记张荣怀种下的第一棵树，这就是右玉黄沙滩变绿洲的开始。整整半个世纪了，右玉人在树上挂满了风铃，叮叮当当，叮叮当当的，表达对前辈的赞颂、 怀念和对后代的启迪警示。 哦，真是一棵了不起的功勋树，纪念树 啊！哎，老师啊，哎，你再看这儿。 哦，好大的一座墓啊！谁的呀？ 你看看， 新中国中共右翼县委第一任书记张荣怀， 他老人家临终时留下话，要回右翼和这棵小老杨作伴。 哦，墓志铭是共产党人就要甘当种树人，哪怕用自己的血也要把树交活，一定要给人民群众和子孙后代留下更多的绿荫。 这是老书记当年说过的话，后来成为右翼历任党政领导的座右铭啊。 嗯，老李啊， 哎， 咱俩给老书记的坟上填填土吧。 好。老书记，我是离任书记李树森。 老书记，我是接任书记石成。 老书记啊，我向您汇报一下，今年右翼啊又荣获山西省生态建设先进县称号了，但是右翼依然是贫困县。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一任接一任，在不断种树的同时还奋力决战贫困，依然任重道远啊。 老书记，我在这儿向您表个态，右翼不仅要绿，还要绿而富。老书记，你们当年拼死拼活的种树，不就是为了让子孙后代过上好日子吗？为让你们的梦想早日成真，我的任务依然是一手抓种树，一手抓决战贫困，不辜负前人和后人。 啊，静一下，静一下啊！刚才各位常委啊，把右翼方方面面的情况给介绍了一下，下面呢，欢迎石成书记。哎，给我们做指示。 好。 这样啊，郝县长，我初来乍到的，想先好好的搞搞调研，把县情摸得透一些再说。你们还是按照原计划该干什么干什么，好吧？ 好好好，那我就说一件当紧的事。全县干部职工的工资啊，拖欠了3个月了，快撑不住了。我提议呢，那个什么喜迎新世纪城乡形象达标工程，能不能不干？省下来的钱呢发工资，请常委会啊讨论一下。 哎呀，这个工程啊，我看就是花架子，要求把道路两旁的树干都刷白1.5米，就这一项要花多少钱呢？ 哎，我同意老郝的意见啊，不要多行 旅游指示 是领导同志 啊。各位静一下，静一下，静一静啊。石书记，您看这个事儿， 那好，跟大家谈谈我个人的一些看法吧。我来右翼的时候啊，跟朔州市委表了个态，各种光环右翼一概不要，集中力量脱贫吧。现在这个工程那个工程很多，别忘了老百姓吃饭是最重要的工程。如果李书记不走呢，也会是这个态度的。 哎呀， 可是 那我们 问题是， 对呀、啊、我们不能求上级领导的这个、 老好、老好 的意见、 是不是让大家表决一下吧？ 好啊。同意我这个提议的请举手。 啊，我同意。 我不同意。 1、2、3、4、5、6、7、8。好，通过。 今天的常委会是不是就到这儿了？ 好，散会。 哎，各位等等啊，我们俩呀、啊、就在门口守着呢，一听散会就进来了。 老吴啊， 啊， 你这是唱的哪一出啊？ 嘿， 我唱的是欢迎老同学， 吴德胜 吃成。 哎呀，我正说联系你呢，你就跑来了。 你看看， 我说德胜啊，你们俩是？ 哎，我告诉各位一个秘密啊，我跟石成书记是朔州高中同班同桌同宿舍的老同学， 还是最好的乒乓球友。 对， 我横板，他直拍。 哎，对，我是进攻型，他是防守型，那是绝对的对手啊！哎呀，老同学，你来又遇，咱们俩又能打球了。 对对对对对，抽空打打。哎呦，德胜 啊， 分别30年了，你现在是 老吴现在是宁远乡党委书记兼乡长， 坐镇一方的重要人物。 哎呦呦呦，光顾说话了，把正事儿给忘了。哎，我介绍一下哈，这位啊是我内地副财旺。 各位领导好，领导好。 他是啊左云县的煤老板，真是富啊，真是财旺啊。啊，宁远乡压板厂这个项目就是他投资的。 哎呀，干点对幼玉有好处，对我姐夫有好处的事也是应该的。这小舅子和姐夫没得说嘛。 我跟大家说啊，这个压板厂最大的特点就是以枯枝死树为原料，变废为宝。 这幼玉树多，修剪下来的枯枝死树就多，这样的项目最适合。 哎，你们有了压板厂，乡财政也就有钱了，以后啊不用老向县里啊哭穷了，我也省点心。 那是肯定了。今天呢、啊、来向大家报个喜，宁远乡样板厂嘿已经准备就绪了。 喜事儿啊，我们去。 哎呦，谢谢领导，谢谢各位领导。 我今天来呢还有一个心意，财旺听说啊又遇干部职工3个月都没发工资了，他要借给县里100万应应急。 哎呀，郝县长啊，这支票我都带来了，给。 哎呀，傅老板，你这张支票真是及时雨啊！ 哎呀，哎呀，客气啥呀？咱们是一家人了嘛。 就是就是。 石书记， 哎， 歇歇吧，给您喝口水。 好，哎呀，这玩意儿啊，离崖头窑村还有多远呀、啊？ 哎，您看，啊、前面就是，在牛头山的牛耳朵窝窝里啊。 哦，好大的牛头山呐、啊，真美！你看看，咱们俩转了这么多天。还没转完。 牛头山以山大沟深闻名、所以当年这里成了八路军的根据地。 哎，好啊好啊。哎，你看看 啊， 如今这里的树真是茂盛啊。 是啊，幼玉大名鼎鼎的造林模范杨老根从土改开始就在这道沟里种树，一辈子没停过手，活到90岁是紧握着铁锹去世的。 哦， 他儿子杨茂林从小就跟着他种树，劳模带动群众，一家带动大家，种树不止啊，种啊种啊，半个世纪下来，这里的树就像原始森林一样了。 真是了不起啊，看着这满眼的苍翠，真让人感动震撼。你看看啊，那边坡上全是沙棘，已经挂果了。哎，万绿丛中更显红啊。 是啊，幼玉人工种植沙棘也有小40年了。 嗯， 沙棘是灌木，乔灌草混种生态，效益最好啊。 说得不错，草可以养羊，沙棘果可以做果汁，籽儿可以榨油，还可以提炼好多种微量元素，经济价值也很高。 石书记啊， 嗯， 可惜幼玉的沙棘果大部分当原料卖到外县去了，本县只有几家做沙棘原浆的小厂子，手工作坊似的，不成气候。 嗯，这就好。 啊，这好什么？ 哎，你想想啊，这样我们就有做大 文章的大空间吗？啊！ 住手！我去看书。 干什么？过去看看。 好。我去看。不许 管了，小子，这不是你家林子，你别狗拿耗子。 忧郁的林子，谁也不许砍。 老家伙头，你躲开， 你先砍了我再砍树。 你不躲开， 不许砍， 我真砍你！我 住手！ 你是谁啊？你管得着吗？你 这是县委石书记啊。 小王，给乡派出所打电话，让他们马上来人。 打电话？别，千万不要打，千万不要打。石书记，您饶了我吧，刚砍几下，以后不敢了。哎呀，你不知道啊，儿子去左云下门窑崩下一只眼，说个媳妇儿好不容易呢，人家要30000彩礼，这愁的咋闹呢？咋闹呢？ 可把我树娃娃给砍痛了，砍痛了。 大爷，你这是咋了吗？ 我这包包里啊，总带着塑料薄膜，看到受伤的树给裹一下，也许还能活。啊， 老哥哥啊，您是哪个村的呀？叫什么名字啊？ 丫头姚村的，杨茂林。 嘿，您老父亲就是造林模范杨老根儿？ 对。 哎呀，刚才我们还念叨嘞。啊，茂林老哥啊。到你家坐坐好吗？ 好，好，盼着嘞。 哎，好，那您前面走。哎，好。 老伴儿，县委书记来咱家了。哦，哎，张书记。哎。 在这山旮旯旯里又来大领导了，哎，这喜庆的很嘞。 老嫂子，你好啊。 好。好 哟，我说这喜鹊怎么一个劲儿的叫呢？贵客登门了呀！ 这女子普通话说的真好。 我女子改花哦，人家现在啊是北京人了，昨天回来看看。哦， 石书记，紧窑洞吧。 哎，好好好。茂林老哥啊，你这窑洞可真深呐。 入声3丈5哦，丫头下打窑啊，想打多深打多深。哦， 这窑年头很长嘞。 哎呦，160-70年了。 是啊， 是我太爷爷啊打的这村最早的一栋窑，丫头姚村还是因为这栋窑才叫的嘞。哦 ，大爷，哎，你这炕上咋不铺炕席呢？ 哎呀，山上冷，不长高粱。没编席的高粱篾子，这不用山药粉子熬糊糊刷一下，光溜溜的不起土就行了。好， 哎，石书记，哎，上炕吧。 好，上炕。 上啊。 哎呦，这炕真热乎。 呀，石书记，您盘腿盘的可真好啊。哎呀， 我跟你说啊，我小时候也在农村。这盘腿坐土炕是童子功。 哦，是啊。 书记，你们拉呱啊，我做饭去了。 哎，不忙不忙，老嫂子，你们吃啥我们就吃啥。耶， 那哪行啊。哎，老伴儿，杀只鸡。 哎，不，要杀鸡我们就走了。咦， 那县委书记都坐到咱庄稼人户的炕头上了，咱说啥也得杀只鸡。哦， 小王，哎，走。 哎，不行。哎呀，不杀鸡了，就吃油面窝窝还不行？哎， 好着嘞，油面窝窝最耐鸡了，50里的油面，30里的高，10里的荞面，饿断腰。 就是，我们还要走山路呢，得吃点耐鸡的。 哎，对，小王啊，哎，记着啊，吃完饭交饭去。 哎，那不行。哎， 大爷，这是我们的规定， 不管规定还是别定。在我这儿不灵。 是了， 小王，哎，咱们走。哎， 不行，交就交。哎呀，这正是老八路又回来了。 那我就去折窝窝了啊。哎， 去吧。 哎，喝茶。 哎，好，谢谢。 来，喝茶。 来。 哎呀，石书记啊，哎，今天你往我家炕上一坐，我就想起。张荣怀书记来了，我记得清清楚楚啊，当年啊，他就坐在你坐的这个地方， 我爹就坐在我坐的这个地方，我呢当时才八岁，趴在炕沿上听他跟我爹说，你种树成功让我受到启发，决定了决心，幼玉要想封杀住就得多种树。后来啊，一任接一任的县委书记都在这土炕上坐过，跟我爹说种树，说致富。 哎，石书记来也是说种树，说致富的。 哦， 老哥哥，你说说吧。 哎呦，致富我受不了，我就说种树。 好，好，好。 石书记啊， 哎， 现在沟沟叉叉都种满了，还往哪儿种啊？要想个办法。眼下人穷极了就砍树，更要想个办法呀。 石书记啊， 哎， 我也想说说。 好啊，你说。 我就说说致富吧。 嗯， 这当年种树是为了什么？还不是为了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您看这树种了半个世纪了，牛头山虽然生态环境好了，但是老百姓的日子还是不行啊。每家虽然都种一两百亩的山坡地，但是光种薄收靠天吃饭，只能混个不饿肚子，这花钱还是没有指望。眼看就要21世纪了，看看住的这雅打窑吧，跟北京周口店的山顶洞人差不多。 哎呀，这女子说的啥话嘛？雅打窑不用花钱，冬暖夏凉的挺好。 哎，该花说的一针见血，你接着说。 啊，再有啊，这山旮旯里东一个村西一个村，多的十来八户，少的三五家，娃娃上学咋办？看病咋办？吃水咋办？看我爹的门牙就是下沟底担水跌掉的。 哎呀，改花啊。 啊， 那你说说咋办呢？ 北京房山怀柔密云延庆，就是把深山里的村民迁移到平原去了，日子很快就好起来了。把腾出来的山坡地都种上了树，风山玉林，山也更绿了，咱们也能这么办呀。啊， 哎呀，这改花走出大山去了北京真是太好了，真是大长见识啊。 再有啊，幼玉的沙棘可是个宝啊，应该想办法让它变成钱呢。 嗯嗯，太对了，我正想这事儿呢，要首先引进一家果汁生产企业，一定是全国知名的，是能把沙棘果汁做成品牌打出去的。 石书记，您看北京的汇泉果汁怎么样？ 哎，那可是咱们中国饮料业的头牌啊，幼玉就是要把这样的企业引进来。 好，有您这句话，我来联系。 你联系？ 对，这是我的名片。 北京汇泉果汁集团生产部经理杨改花。 石书记， 哎， 开发沙棘果汁是我新选定的业务方向，您不进我家窑洞啊，我还要登门去拜访您呢。 咱们两个想到一块儿去了。 是啊，石书记， 哎， 我们汇泉果汁集团就愿意与老八路合作。 好啊，好啊，茂林老哥， 哎， 当年张书记种树防沙受你老父亲启发，今天我们搞脱贫致富又从你女儿这儿找到门路，看来啊，要想为老百姓办事，首先得依靠老百姓啊。 缘分，缘分呐。 就是。 来，老板， 哎呦， 摸摸舌。 哎呀，辛苦了，辛苦了。 哎呦， 大娘搓的窝窝真好呢。 哎哎哎，你看看我，看看我啊，包个溜溜，摆个蛇蛇，行个颤颤，响个蓬蓬啊！用酸菜淌淌一嚼，再就上两瓣子紫皮蒜，咦！ 吃哇吃哇，管够啊！ 对，管够，管够，哎，好好，谢谢谢谢。 石城认真调研之后，又从市里、省里和北京请来100多位专家实地考察论证，确立了移民并村、退耕还林还草、以沙棘产业化带动经济结构调整的幼玉发展战略。全县干部群众团结一心，在塞上绿洲吹响了决战贫困的冲锋号。 请进。 哎，